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不知道听众会不会特别开心，因为听日就是公众假期。嗯、另一样开心会不会就是因为听今晚的遇见文学呢？ 希望会啦。这一集的遇见文学呢，我就是有一天收到个 WhatsApp 的，有人说，喂，如果买不到黄子华栋笃笑的飞呢，不如我们讲这本书可不可以代替呢？样 等价交换是吧？这个。 是啦，咁大家话，哇，如果睇本书可以等于被炒卖到唔知万几蚊嘅，栋笃笑嘅飞都几好喎、啊。呢、這个建议嘅人呢就係、是、呢个节目嘅另一位主持啦。咁啊，秋婷建议我哋今日呢讲嘅书，马克吐温嘅一本短篇故事集。 个名就系叫做《他是否尚在人间》，一听个名就知好笑啦， 几好笑，即系话其实佢死咗未咧？咁啊，呢个故事讲咩？我哋一阵先讲啦。咁啊，先讲下马克吐温先啦。可能大家都听过佢呢个名啦，好著名嘅美国作家吓，甚至乎大家觉得系美国文学之父都不为过噶。著名嘅著作有好多啦，包括佢嘅成长小说系列啦，《汤姆历险记》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嬉笑怒骂嘅文字吓，同埋。佢嘅短篇小说啦，咁亦都留低咗好多好似即系谚语啊，或者系好笑嘅一啲少少 金句啊，系嘛， 系啲金句啦。譬如佢话保持健康嘅唯一方法咧，就系食你唔想食嘅嘢，饮你唔想饮嘅嘢，同埋做你唔想做嘅嘢。咁大家可能谂到啲健康食品啊，或者好辛苦嘅运动啊咁样啦，或者咧吓，有时佢有啲片段吓写都几好笑嘅吓。譬如有一次佢见到一名贵妇啦，就赞佢啊，你真系非常之美丽啦。咁然后那个贵妇咧就突然间就好似窒翻， 煞有介事啊嘛！好可惜，我唔能够用同一句说话对你讲。 系啊，咁就话因为马克吐温你就唔系咁靓啦咁样吓。咁但系马克吐温咧松容不迫咁样话，唔紧要啊，夫人，其实你可以好似我咁样讲大话咪得咯。咁即系你同我一样系揞住良心话靓咪得咯。咁啊呢啲都系马克吐温好拿手嘅、好机智嘅短语啊、金句啊、谚语啊咁样。咁而今日咧，我哋讲嘅呢一本小说集啦，《他是否尚在人间》咧，其实都收录咗好多著名嘅马克吐温嘅故事喎。包括咧有呢个卡拉维拉斯县的鸣跳蛙啦，讲一个人咧靠住一只跳得好高嘅青蛙咧就可以 赢好多钱啦， 系啦，赢钱嘅。咁另外咧就有火车上嘅人吃人事件啦，法式大决斗啊，同埋呢个大中牛肉合约案嘅实情啊，咁样听起啲名咧都几有趣喎。咁但系咧，我觉得今次重读呢个马克吐温咧，除咗加强我以前细个睇呢啲《汤姆历险记》嘅时候嗰种奇趣嘅感觉。成长小说里面很多幽默的这样的片段之外，我发觉他在这些短篇小说里面其实多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时代会令人敏感一点，就多了很多的讽刺、其实他对世界的很多批评，当时的美国社会又好，或者是广义的人性的一些批评，都在这些短篇小说里面很精彩地被我们见到的。譬如说这个书名的同名故事，他是否尚在人间呢，就是一个关于画家的故事、 我看的时候呢有少少觉得呢会好像我们之前看的欧亨利的最后的一片叶子的故事的影子，我见到。 是啊，其实马克吐温的确会令人联想起其他的美国作家啦，好像欧亨利啊这些短篇大师这样。但我觉得呢他的讽刺呢比欧亨利更加尖锐。欧亨利最后的一片叶子最后都有些温情、就是说一个画家献上自己生命最后一幅画就爱来救回一个人的命。但是呢马克吐温的这一篇他是否尚在人间呢，他要讲的东西就不是那么简单，就是画家的价值，而是说世人 究竟怎样对待艺术家的这个问题。篇小说呢开头都是跟他很多小说都一样，在故事里面包故事的。那就是有一天在一个度假圣地，一个人呢见到他朋友望住另一个人很惊讶这样，但是呢就没有讲到这个人是哪个。后来回到酒店房的时候呢，有机会再见到他朋友就问，刚才你这么惊讶那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他呢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从前有个小孩子，咁佢就养咗一隻笼里面嘅小鸟，咁就好锡佢啦。咁而呢隻雀仔呢唱歌呢係非常之好听嘅。但係呢呢个小孩子开始呢就唔係好留心咁样照顾佢喎。咁然之后佢啲歌呢就开始冇人听冇人理。后来呢隻雀仔呢肚饿下，然之后好口渴。咁於是佢嘅歌声呢越嚟越凄凉啦，微弱啦。最后呢停止咗歌声，因为呢隻雀仔呢就死咗啦。咁呢个小孩子过嚟一睇呢，哇，非常之伤心，懊悔不已。只好含住呢个眼泪啦，唉声叹气咁叫晒佢嘅朋友嚟，咁大家怀住深切嘅悲痛咧，就为呢只雀仔咧举行咗隆重嘅丧礼啦。咁但系对于只雀仔嚟讲咧，完全唔知道呢个孩子对佢嘅好有咩意义啦。咁亦都系我哋可以想象啦，其实饿死雀仔嘅唔单止系呢个孩子，亦都系好多好多嘅人咧，对于美好嘅事啦、美丽嘅事咧吓冇重视，而只系识得咧喺佢失去嘅时候咧，办好多嘅丧事啊，或者系纪念碑咧，去纪念佢。咁佢话如果呢啲钱花喺嗰啲人吓，或者呢只雀仔嘅生前去养活佢，唔系更加好咩？咁佢最想讲呢个故事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人就打断咗，咁咧就讲到呢度停咗。后来先至有机会咧，佢去再讲嘅故事就系一个画家嘅故事啦。咁啊会同嗰个雀仔嘅故事咧好相近嘅。讲紧嘅咧就系一班好穷好穷嘅画家吓，四个人。咁然后呢大家都好鍾意画画啦，就收藏咗好多作品，但一幅都卖唔出喎。最后呢饥寒交迫到即係冇办法嘅时候呢，四个人围炉咁诉苦。咁而其中呢有一个呢就叫米勒。咁呢个米勒呢就话，其实呢之前几日呢有人想过买画㗎，其他人就话几多钱。咁佢话佢想用五个法郎去买㗎。啲人话五个法郎你都唔买。咁佢话但係囉，咁我就话想要八个，点知佢话諗一諗咁就走咗。咁大家就好追悔啦。咁然之后呢呢、这个米勒就话係囉，我知我唔应该放走咗佢。佢话而家呢有边个呢肯用一棵大白菜嚟换我呢幅画呢已经好好啦。咁然之后佢嘅朋友就话，哎呀唔好再讲大白菜啦，这个时候提大白菜真係令到人口水都流晒。他说你讲其他嘢得唔得啊？咁我觉得呢个真係好笑，即係话穷人穷到连大白菜都令人哋口水流。咁但亦都讲到啦，就係、是、呢个艺术无价，即係呢个无价呢就係冇人出价钱。咁佢哋呢就喺度唉声叹气啦，就话其实如果呢啲画呢係有一个好大名鼎鼎嘅名签咗喺角头嗰度，咁就已经好唔同啦。你睇下我哋啲画全部都画得咁好，呢幅晚土者，大家就都諗边个大名鼎鼎嘅人可以签呢幅画呢，咁样下就係冇呢个人㗎嘛。咁其中一个朋友就话，其实都唔係冇办法嘅，不过就我唔知好冇讲出嚟，咁大家就劝佢快啲讲啦，有咩方法咁讲。佢话其实你哋都知道啦，画家嘅画呢要值钱人人争住买呢，就首先有个条件啦，就係、是、个画家呢要死咗嘅咁样。咁然后大家就好同意之余亦都好惊讶啦。咁佢话其实我哋可以諗下，我哋四个人之中如果其中一个人是死咗嘅话，咁我哋另外嗰三个人可以将佢啲画去卖，咁可以解决晒一切囉。咁但係呢大家惊讶都未完啦。咁佢就继续讲，就话唔係我意思唔係真係要死，可能係扮死嘅状态啦，你之后隐姓埋名咪得囉。咁佢仲想讲一讲呢个计划系点嘅时候呢，其他嘅人啦，咁呢就基本上都冇等佢将嗰啲说话讲完，就点样呢，每个人都爆出了一声欢呼，连声称妙啦，大家都跳起嚟喺间屋嗰度跳嚟跳去，好开心，互相拥抱，欢天喜地咁样表示感激同埋愉快。呢度呢我就已经觉得系讽刺得嚟嗰个好笑嘅地方，就系觉得好悲伤，即系话佢哋就谂，四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死咁就得啦，咁样即系有人死系可以咁开心啦，就系、是、话因为呢一条桥咧系可以救到佢哋，将呢个伟大嘅计划咧，大家连续咁样倾咗几个钟头，连肚都突然间唔觉得饿啦。咁最后将一切细节咧满意之后就抽签，咁最后抽签咧就抽到呢一个米勒，咁大家就选定咗佢啦。照佢嘅讲法，首先传出佢即将命不久矣嘅消息，咁同时咧另外三个朋友咧 就帶住米勒嘅畫咧，周圍去有技巧地兜售啦。咁同埋咧，佢哋都幾叻喎！突然間嚇，就係咧講出好多令人好想去買更多呢啲嘅畫嘅消息啦。包括咧自己畫得好好嘅畫，然之後就話不過比起我嘅師傅米勒咧，就差好遠啦。咁然之後唔肯一次過賣太多嘅畫啦，一日只係賣一幅啦，同埋咧走到好遠好遠嘅地方。咁所有嘅輿論啊，或者係消息咧，喺藝術市場裏邊咧，就好快就好熱刺起。最后大家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六个月后米勒应该就命不久矣了。到时我会很后悔我买这些画了。大家都成熟到觉得这些画在市场上不可多得。这三个朋友都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要举办一个非常盛大的米勒的葬礼去完结这件事，还有去卖出这些画了。结果这个时候首先就写信给米勒，就说叫他不用寄画嚟啦，因为时机成熟啦，差唔多啦，我哋可以举办你嘅丧礼啦吓。咁啊喺呢个时候咧，佢哋三个人咧其实已经好成功啦，将嗰啲画咧本来即系一幅可以卖到800法郎，然后咧即系嗰幅画本来米勒系一块猪扒就愿意去交易噶啦吓，但系佢卖咗800法郎，咁啊三个人加埋咧，结果卖咗69000法郎。咁佢哋就用呢啲钱咧继续做埋呢一个丧礼啦。咁佢哋写信去俾米勒就话，第一就叫佢唔好记画住，第二咧就吩咐佢话。而家咧，请佢喺床上躺下，赶快咧饿瘦一啲，因为我们希望你喺10天内咧就要死去。如果来得及的话，咁就通知佢吓，10日内咧你差唔多要死噶啦。而家开始咧就瘦啲啦。佢继续讲呢个故事就话啦，最后咧佢呢个。共患难的四个朋友就一起抬住那个假的棺木，即是里面人人都以为有米勒的尸体，但其实是一个立像的棺木。听故事的人就说，为什么会有四个朋友，不是米勒要扮死吗？那些人就说，嘿，那他扮而已，那他还可以易容化妆变第二个人，他都负责抬住自己的棺木。讲完这个故事，那个人就问，他说咁呢个米勒而家喺边度呢？咁佢呢就话，就係、是、嗰晚吓我係见到嘅时候好惊讶嘅嗰个人喺我行过嗰、那个就係米勒啦。因为佢后来呢嘅话，当然正如佢哋嘅计划咁啦，全部呢都卖得非常之高嘅价钱啦。咁米勒呢亦都可以即係隐姓埋名呢，就靠呢啲画为生。咁到而家惊鸿一瞥。俾佢見到佢昔日嘅朋友，咁但係當然咧就唔可以上前相應啦。咁但係佢一啲都好似冇遺憾咁，咁佢仲同呢個聽故事嘅人話咧，今次咧總算冇將一個天才餓死啦，而係咧我哋將佢應得嘅報酬咧裝到佢自己嘅荷包，而唔係去咗其他人嘅錢包裏邊啦。呢一隻能夠唱嘅雀咧，可謂咧冇白唱到佢嘅歌，而且有人聽到啦，唔會落得咧死後只有一場無謂嘅盛大喪禮啦。其实我都好想有咁样嘅命运啊！咁呢个讲故事嘅人咁讲，亦都即系佢三个朋友之一嘅人啦。呢、这个故事我哋就睇到啊，佢点样首尾呼应，同埋同头先讲嘅嗰个唱歌嘅雀仔饿死嘅故事啦。当然里边有一啲细节系好笑嘅，譬如我哋头先讲嘅穷到好夸张嘅情况啊，吓或者系突然间发迹嘅时候嘅一啲对比啊咁。咁但系我哋亦都睇到咧，马克吐温其实对世界上好多人对艺术家嘅态度咧，佢系有一啲批评，即系话社会上对艺术家。嘅唔重视啊，或者系甚至乎即系非常差嘅待遇，大家视而不见咧。咁佢喺呢篇小说里边咧，我觉得有好深嘅讽刺。个讽刺系大到咧，连佢朋友都唔觉得可惜 嘅。咁另外一个我谂大家可能要留意嘅就系佢喺里边提到死咗嗰位嘅画家咧，真有其人嘅。 系啊，法兰斯瓦米勒咧，其实就系画呢个拾水者啦，同埋晚土嘅呢一个画家。咁佢同马克吐温嘅时代都可以话重叠嘅。咁当然马克吐温嘅时代。佢已經係出名嘅畫家啦，但我都幾佩服佢嚇，即係將一個當世嘅大家認識嘅人咧，做咗一個誇張嘅抽象嘅改編啦，令大家更加深刻咁樣嚇，或者更加具體地聯想到呢一個我哋咁推崇嘅賣得咁貴嘅畫嘅畫家咧，其實佢可能咧，如果唔係佢朋友諗到呢一個計嘅話咧，可能佢就係老到一生，終其一生都唔能夠睇到自己畫嘅成就。 其实呢一本呢，他是否尚在人间呢本呢短篇小说集呢，入面真係有唔少嘅作品都真係几好笑㗎。譬如好似呢一篇呢法式大决斗呢、即係马吐温係完全係讽刺法国人嘅勇气，因为佢哋好鍾意决斗嘅。咁但係呢嗰啲决斗呢就要做足安全措施，喺有好多嘅医护人员啊嘅在场底下呢，仲要经过好严密好周详嘅研究，究竟大家企嘅位置系点啊，用咩手枪，用咩武器嚟去进行呢场决斗，大家先至会死得比较光烈啲， 我哋有尊严啲。咁但我听过好似话真㗎喎，即係嗰陣时嘅贵族啊，譬如法国又好，或者俄国好多小说里面都有讲个决斗，的确係有好多细节，同埋有医生啊，有公证人啊咁样。咁不过马克吐温就用个更夸张嘅手法啦，就将嗰啲好文明啊，好英雄嘅，或者好贵族有尊严嘅细节呢，放大到一个程度呢，我哋会最后得到一个好大嘅落差，就係话其实嗰两个人想延迟嗰场决斗都唔想决斗，大家做好多嘅嘢呢，但都是非常贪生怕死的。咁样讲到那种人的装模作样的这种的人性啦。咁除了决斗之外，其实马克吐温很喜欢写的就是打赌啦，即是很多人什么事都打赌的，又或者在这个打赌里面呢提出一个很出人意表的结果的。譬如那篇很出名的卡拉维拉斯院的鸣跳蛙啦，咁他就讲一个人呢就好彩找到一只跳得很高的青蛙，成日可以同人打赌，没人信他跳得那么高，结果就赢了很多钱。不过这篇呢个特色呢，我想就不单止就是说那只跳蛙结果令那个主人赢钱，而是他那些前文后理令到这个小说很好笑的。他首先就是讲这个叙事者有一天就受朋友所托，要打听一个人的下落。要打听这个人的下落呢，就要找一个叫做威勒鲁先生的人呢才知道的。他去找到这个威勒鲁先生之后呢，就发现不是很对路了。因为他觉得预期说叫他打听这个人的下落，他不如相信可能他的朋友是希望他被一个威勒鲁先生缠住听他很长很长的故事而整蛊他的结果来的。但是没办法，这个威勒鲁先生已经开始说了，如果你想找这个人的下落的话，他可能就是那个拥有一只很出名的跳蛙的人。那这个拥有跳蛙的人是怎样的呢？他首先就很夸张地形容他，譬如他很喜欢赌的，即是什么都会赌的，譬如见到即系栏杆上面有两只雀仔，佢都要拉住隔篱嗰个人就话：我同你赌边只雀仔飞先，几多钱都赌。佢亦都有好多嘅宠物咧，帮佢赚钱噶。譬如话佢养咗只狗咧，睇落去好纯良嘅，个个都觉得佢唔识打交噶啦。但系咧，哇，真系同人打嘅时候咧，佢就有个绝招，就系咬住另一只狗嘅后脚咧，吓咁佢就会赢噶啦。咁但系呢只狗为佢赢咗好多钱啦。咁但系有一次咧，呢个先生唔知点解咧，唔小心帮呢只狗咧揾咗一个对手咧，嗰只狗咧就是没有后脚的，那 个意志来的。 是啦，他那个可怜的宠物呢就是想出他的绝招的时候呢就咬住另一只狗的意志，只狗当然逃脱了，他就败阵令他输钱。然后呢这只狗呢也都屈屈而终。这个老先生是这样讲，是这样讲。我们看到的时候呢都可以有中代入嗰个叙事者嘅感觉，就系话你几时先至帮我讲嗰个人嘅下落啊？点解你喺度讲咁多唔关事嘅嘢？咁但系佢一路夹钱不清咁样去讲好多呢啲事迹咧，就系呢篇小说嘅有趣嘅地方啦。咁啊，最后终于讲到只狗冇咗咧，咁佢就揾到只跳蛙吓。咁呢只跳蛙就跳得好高嘅。终于有一次有个人咧嚟到咧吓，咁佢就同佢打到啦吓，就系、是、赢过无数次钱嘅呢只蛙咧，可以跳得好高。咁嗰个人就话：我想同你赌，不过我而家又冇另一只青蛙同你打赌喎。嗰个主角就话唔紧要，我去河边捉一只翻嚟，咁你帮我拎住先，咁我就去捉。佢将佢只咁珍贵嘅跳蛙俾人拎住咧，当然就有问题啦。咁呢个咧同佢打赌嘅人咧，趁佢唔喺度嘅时候咧，就喂咗呢个跳蛙食咗好多火枪里边嗰啲火药吓，咁就令到嗰啲铁蛋啊吓就喺呢个蛙嘅肚里边咧好重好重。咁啊呢个主角翻嚟嘅时候咧冇留意到呢样嘢啦，咁啊帮佢，我帮你搵咗只青蛙啦，吓而家开始跳。咁佢本来训练得非常之厉害嘅呢只跳蛙咧，喺佢讲一二三嘅时候咧，竟然喐都唔喐吓，咁另一只青蛙就跳走咗啦。咁当然佢输钱啦。当个人攞咗钱远走高飞之后 咧，就發覺自己只跳蛙咧拎起嚟咧，好似就幾十磅咁重啦。咁原來咧成個肚咧都係呢啲鐵粉咁樣，最後就俾人呃咗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咁我哋就翻翻嚟個故事啦。其實呢個滔滔不絕嘅故事咧，就由呢個老人家喺度講嘅。咁個老人家咧仲想繼續講其他嘅故事俾佢聽嘅時候咧，呢個敘事者就走都走唔切啦，就覺得今次咧係俾人整蠱咗。咁我哋就咁聽呢個故事，好似有少少無聊咁樣啦，即係好多串連嘅故事。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留意佢嘅原文啦，或者係深入到佢嘅語言咧，都會睇到嗰種幽默嘅節奏啊。就係話美國人好多時會對於東岸西岸嘅人有啲睇法啦。咁喺小説裏邊咧，嗰啲通常即係文質彬彬嘅、好有教養嘅東岸人啦，今次就唔係做聰明人啦，而係俾人哋咧糾纏不清嘅嗰啲西部人啦，就係搞到好煩嚇。咁而且甚至乎俾人呃啊，將美國裏邊關於東西岸人嘅一啲既定嘅黑板印象咧，做咗一啲諷刺嘅。 咁另一篇咧，我哋想重點同聽眾介紹嘅咧，就係叫做《我怎麼編農業部》啊？點解會係呢一篇咧？係咪因為都係佢嘅成名作之一咧？ 呢篇除咗係佢出名嘅小說之一咧，就係、是、馬克吐温佢自己其實係又係好長時間做過編輯嘅。佢看透咗編輯界裏面嘅問題，譬如唔識嘅又亂咁講啊，或者係喺新聞上面寫嘅嘢唔一定係真噶。其次咧，佢亦都係反映到當時美國喺發展嘅時候，即係十九世紀末嘅時候咧，好多瘋狂嘅趨勢，譬如話淘金熱啊，或者係開採金礦啊，都令到啲人咧一夜之間致富。或者係有好多好多即係好投機嘅消息咧，喺報紙上邊會見到嘅。咁所以咧，佢就想對呢個報業界咧係有個諷刺。我覺得佢就寫咗呢一篇《我怎麼編農業報》啦。咁又係咧，聽個名咧都會覺得幾有趣嘅，就係話好少人會睇一份俾農民睇嘅報紙啦。咁但係其實係一啲即係農業發達嘅國家，當然有專係做農民嘅人去睇嘅報紙啦。話說呢個編輯咧就係頂替嘅啫。咁佢想揾多啲錢，咁就係趁住另一個編輯放假嘅時候咧，就接手編佢嘅農業報啦。編完第一日之後咧，就覺得哇，好簡單啫，好輕鬆啊咁樣。再第二日翻工嘅時候咧，就發現喺路上嘅人咧，唔知點解成日都望住佢嚇。咁越翻到公司咧，啲人嘅眼光咧越嚟越奇特嚇。咁但係唔知點解啦。咁啊，總之最後咧就有個人衝咗入嚟，咁就話嚇、啊，你睇下你寫啲乜嘢？咁佢話我寫啲乜嘢啊？有咩問題啊？佢話你自己讀下，就係話咧每年咧記住啦，要喺啲蘿蔔半熟嘅時候咧，就唔好去搞佢，咁而係咧要係輕輕咁樣咧，將蘿蔔咧喺個樹上嗰度搖落嚟嚇，唔好亂咁摘佢。佢話呢啲乜嘢嚟㗎？佢話我完全覺得冇問題。咁佢話蘿蔔係生喺地㗎，唔會生喺樹㗎。咁講咁呢個編農業部嘅編輯就話：我梗係知啦，我嘅意思咧即係話叫啲細路咧去搖嗰啲蘿蔔藤，就等佢哋咧唔好即係用手摘咁啊整爛佢。佢話蘿蔔都唔係喺藤嗰度生嘅，喺地下生嘅。呢個編輯咧即係無可奈何咁望住呢個投訴嘅人啦，而嗰個投訴嘅人咧，亦都用佢嗰支手杖咧就打爛咗個編輯嘅公司裏邊嘅幾件事物啦。但係個編輯咧都暫時都好鎮定，就覺得唉，佢要咁衝動我都冇辦法啦。咁樣即係人睇咗呢啲咁嘅報紙，要咁嘅反應，我都無可奈何啦。咁啊，繼續做嘢嘅時候咧，又有另一個人衝咗入嚟嚇。咁佢面色咧就非常之憂愁，一睇就知佢好似體弱多病。但佢咧跑过嚟同呢个编辑讲，佢话：诶，不如你读一段俾我听，听一段就得噶啦。咁佢话好啊，咪读咯。咁系佢自己编自己写嘅嘢，冇乜所谓啊。佢就系讲，大家咧今年嘅谷物嘅收成咧就会好迟噶啦，所以农人咧最好咧系七月开始咧就插秧啦，而唔好咧等到八月先种。咁大家都知道啦，七八月系唔会种植噶。咁然后咧就再讲南瓜啦。咁佢就话南瓜咧其实系橙类嘅其中一种啦。咁佢爱嚟做饼咧，就系、是、比用 raspberry 吓，即系用其他嘅梅咧，系更加好啊！咁好多咧，全部错嘅嘢啦，或者系叫佢爱嚟喂牛啊等等，乱噏一通咁啊，就系呢段文字。咁然后呢个人咧，听到呢度，最后讲到吓呢个公鹅开始产卵嘅时候，嗰个人就话得啦得啦，我就系要你读到呢度啫。咁佢就话咩事咧？佢话 啊，冇，我真係好感激你，因为呢你读嘅嘢呢同我脑里面諗嘅嘢呢係一模一样。咁而我一路呢俾人觉得呢我係黐线嘅。咁我自己呢一路都唔相信嘅。咁但係到听完你写嘅呢篇文字之后呢，我终于呢相信自己係黐线㗎啦。咁同埋呢我可以肯定自己黐线之后呢就做返黐线嘅人应该做嘅嘢啦。咁所以我喺嚟嘅过程之中呢，我已经要冲出去要杀咗几个人啦。咁甚至乎呢想将自己间屋烧咗啦，确实自己系疯下。咁终于我可以做我想做嘅嘢啦。呢一个人呢就係讲话佢嘅农业部呢令到一个疯子呢都可以确定自己系疯癫嘅。咁但係呢一个編輯呢都仲系无动于衷咁样。咁呢个人走咗之后呢，佢就话啊，一个人呢即係睇咗农业部而做咗啲咁嘅事，放火烧屋啊，杀人啊，真系唔系几啱啊。我諗佢嘅情绪好有问题。都唔觉得呢自己同呢件事有咩责任。只系隐隐然觉得呢可能佢写嘅嘢同佢嘅做嘅嘢有啲关系。去到最后啦，就系呢一个老板或者系顶替佢嘅嗰个編輯呢终于返返嚟。咁佢话咦，点解你返嚟嘅，你唔系话要去埃及旅行咩？佢话我唔得啦，我即系再俾你編多一日呢我就会死㗎啦。你点解你唔识嘅嘢呢你会乱咁写㗎呢？你连西瓜同土都分唔到嘅，你点样編农业部呢？就话我要攞返嚟自己編啦。咁佢话啊，点解你唔可以放心俾我呢？你去放假咪放假囉。你要做嘅嘢呢我已经做到啦。即系话你要我增加销路，要更多人睇农业部嘛，你睇唔到而家好多人都睇啦咩？咁呢个編輯呢就话佢胡说八道啦，一窍不通，然后呢就好嬲咁样啦，要收返呢一个編輯权。咁但係呢就引出咗呢个主角呢最后嘅一段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听下我怎么編农业部呢一篇嘅其中一段，讲下呢一个編輯呢点样反驳佢嘅上司，认为呢对农业一窍不通嘅人呢其实绝对可以編农业部㗎喎。 我干么要跟你这个玉米杆子、包心菜、花椰菜苗讲？我可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残酷的说法。我告诉你，我干编辑已经超过14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一个人编报纸得无所不知。你这个萝卜，是谁替二流报纸写剧评的？跟你说，是一堆升格了的鞋匠和见习药剂师，他们懂的演技就跟我懂的龙艺一样多。谁负责评书没写过的那些人啊，谁来搞定那些财经的重磅社论？就那些最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啊，谁来批评印第安战役？就那种连印第安战壕跟印第安棚屋都无法区分的绅士，还有那些从来没跟战俘比速度，从来没从自家人身上拔出箭来堆营火的人，谁来写戒酒呼吁大力抨击难罪行为？就那些进了坟墓嘴巴才没走气的人，谁来编农业部？你吗？大番薯？一般来说，就是那些诗啊、黄色小说啊、煎色声啊、编剧啊、本地信什么的，全都写不来，最后只能退到农业线来换一下，免得进贫民收容所的人。你居然跟我讲报纸这一行，先生啊，这一行我已经摸得一清一楚了。所以我跟你说，一个人知道的越少，讲话就越大声，弄到的钱就越多。如果我不是有教养又谦虚，而是无知又无耻的话，谁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在这个冷酷自私的世界里有点名气了。先生，我告辞了，都这样被你对待了，我当然非常想离开，但我已经尽忠职守了。 听过有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我怎么编农业部》的这个选段，可以听得到呢一段就是这一篇的很重要的一段，而且可以看到马克吐温其实他很多时都是用一些幽默的手法来去做包装，其实底蕴其实有点嬲怒的。 是啊，之前讲到呢就是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啦，他对农业一窍不通，咁但是呢就去乱咁写下这些农产品的消息。咁但是呢到他的上司去指责他的时候呢，他就引出了刚才我们听的一段啦，就是对这个报业界好多的批评啦。咁而这些批评那个幽默地方呢，就是他突然间又好像识好多农业的东西。他闹他上司那些词语呢全部都是啲农作物来的。话你这个玉米杆啦，你这个白菜叶啦，你这个卷心菜 袋仔啊，咁佢就全部用一啲农作物咧去闹佢呢个人。咁但系佢想讲嘅系咩咧？就话我喺呢一行咧已经做咗14年吓，讲紧做编辑14年啦。做编辑做记者点需要有任何知识啊？你真系傻！佢话我问下你，边个写剧评嘅人系真系识得戏剧嘅咧？全部都系一啲咧做唔掂其他工作嘅人咧，冇办法之后咧先至去做嘅啫。咁佢话对于演戏一窍不通嘅人去写剧评，其实比起我嘅农业知识咧，佢仲差过我好多啦。边个人写书评咧，都系啲冇睇过嗰啲书嘅人啦。边个写嗰啲财政嘅长篇大论嘅评论咧，就系嗰啲对财政一无所知嘅人。边个评论紧印第安人嘅战争咧，就系嗰啲连印第安人嘅叫声同林中嘅狗叫都分唔清楚吓，从来冇拎过印第安人战斧嘅人咧，去写佢哋嘅战争啦。边个大夫要人戒酒，然之后自己又纵情去饮酒咧？嗰啲人咧，甚至乎咧，去到坟墓嘅时候啦，嘴里边嘅先至咧会停止发出呢个酒气嘅。咁所以边个去编农业刊呢？其实唔通系你吓，你觉得你自己好专业啦，但系编农业报嘅人，其实不过系嗰啲写诗又写唔掂，写色情小说又唔成功，写剧本又冇噱头，编本地新闻都失败嘅人咧，先至退守到去最后农业呢一行噶。所以咧，你唔好喺我面前咧再大言不惭咁样讲报业嘅问题啦。越有名气、薪金攞得越多嘅人咧，反而系越无知嘅，佢自己啱就相反啦，咁所以咧佢就唔能够做世上嗰啲成功嘅名人啦。咁不过佢话咧，我要完成嘅任务咧，其实已经完成咗啦吓，要多啲人睇你嘅报纸，增加报嘅销量，两样都做到。而家你唔俾我继续编咧，要我走系你嘅损失。咁啊，你呢个大王啊，最后话佢咧系嗰啲 Rubber 吓，即系话嗰啲大王，再见啦。咁啊呢一段咧就咁睇落嚟咧，当然就我哋觉得嗰个主角唔啱先嘅，咁佢自己唔识农业又点可以乱咁写呢？咁尤其是错得咁夸张。但系我哋再谂深一层咧，其实佢嘅说话又唔系完全冇道理嘅，即系话而家我哋睇好多可能评论啊，或者系财经上面嘅嘢啊，或者我哋去翻马克吐温嗰个年代啦，就系话好多嘅投机嘅事业出现啊，开采嘅矿场啊，或者系好多新兴嘅事业出现咧，都有好多财经报道嘅记者出现嘅，而马克吐温自己咧都做过好长年嘅吓呢个报纸嘅编辑，所以佢系睇透咗咧好多呢啲嘅流言蜚语嘅真实性咧，其实非常之低。咁而一窍不通嘅人咧，不断去侃侃而谈嘅情况咧，亦都相当之多。咁佢就喺呢篇《我怎么编农业报》里边咧，一次过将佢要讽刺同埋要闹嘅嘢咧，讲晒出嚟啦。 咁喺呢一本咧，《他是否尚在人间》嘅短篇小说集里边咧，其实有唔少嘅短篇小说咧，都系有讽刺政府嘅一啲执事嘅方法嘅一啲文章嘅。咁亦都有咧啲讽刺社会现象啊嘅文章啊，譬如好似呢一篇咧，《火车上的人吃人》一样。 系啊，呢篇听起个名字就有啲恐怖噶吓，咁但系咧，其实就冇呢件事嘅， 冇嘢发生嘅， 先预告咗先啦。又话说啦吓，叙事者咧又遇到一个由底特律嚟嘅人啦吓，咁啊同佢倾倾下咧，就同佢分享一件咧佢曾经经历过嘅好奇怪嘅事啦，就系话火车上边嘅一个人吃人嘅故事。咁点样嚟嘅咧？就系话喺一卡火车里边啦，初初咧乘客都倾得好开心嘅，咁突然间咧个火车就喺大风雪里边咧停滞咗，而且咧冇办法揾到人嚟救，咁越嚟越冻吓，越嚟越饿嘅时候咧，大家就开始谂，不如去投票，睇下边个要牺牲自己作为其他人嘅粮食，因为呢架火车里边咧，全部都系啲达官贵人啊，好多。甚至乎咧系政界嘅重要人物啦，咁所以佢哋投票嘅过程咧都系好严格吓，即系程序十足噶， 好理性添。 系啦，首先就要组织一个投票嘅会啦，咁啊委员会里边要揾一个主席啦吓，主席咧又要揾助手啊，然后咧开始投票嘅时候要人和议啦，咁然后大家要去陈述吓点解要投票选某一个人咧作为其他人嘅晚餐上边嘅食物啦，咁有人咧就从嗰个身体嘅高大细小为一个考虑点啦，有啲人就以嗰个人有教养与否啦，咁有啲人话虽然佢高大咧，但系佢骨头好似比较多咁样，咁啊冇乜游水嘅，咁我哋都睇到啦，即系喺一啲政治吓或者系好理性嘅语言嘅包装咧，去讲住一啲好野蛮嘅吓，其实是一个食人嘅决定，而最后咧啲人就一个一个俾人食啦。 啦。咁而呢个去复述翻呢件事嘅人咧，仲系逐个咁去评点，话呢个啦真系好够味啦吓咁样。又或者系另一个人咧，就比较细小咗啲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少年啦吓，一个咧就系街头演奏手风琴嘅人啦，仲有一个咧叫巴克明斯特嘅绅士啦，仲有一个流浪汉等等。咁啊，逐个逐个咁样去评点呢啲，就系摆喺餐桌上边俾人食嘅人。咁一路咧就等待呢个救援。咁到最后咧，终于救援嘅人嚟到啦吓，咁一线曙光啦吓。咁但系听呢个故事嘅人已经听到好惊啦，就话吓、啊、真系你哋一路食食到等啲救援队嚟到。佢话系啊。咁然后呢，反正呢嗰阵时啱啱就轮到要选举边个要俾人做早餐嘅时候啦。咁但係呢，因为冇人反对吓，咁就我呢就决定提出辞职啦，我唔做呢个选举委员会啦。咁一辞职嘅时候呢，嗰啲救援队就到啦。咁呢佢听到好驚啦。咁而且呢就话讲呢件火车上人吃人事件嘅绅士呢，好似成日望住佢呢好有好意咁样嘅眼神，好鍾意佢咁样啦。咁令到佢呢毛骨悚然。等呢个绅士讲完呢个故事行开咗之后呢，咁车里面另一个话俾佢听，佢话：，其实呢个人咧，以前咧曾经系议员嚟嘅，咁啊非常之显赫嘅。但系一次咧火车意外嘅时候咧，冇人救佢啦，而且好冻啦，冻到咧精神错乱啊吓。咁所以佢而家成日幻想咧，佢食过晒吓车里边嘅其他嘅人，但系其实冇咁嘅事嘅。咁呢个叙事者听到嘅时候咧，就话啊，原来呢个系一个疯子异想天开嘅故事，而唔系一个人食人嘅真实经历啦。咁佢就长长舒咗一口气，咁啊呢种轻松咧系冇办法表。即是说、啊、原来发梦即是好像这样的意思啦。但是呢的确我们读者去读到呢就不只是这个松一口气的意思啦、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马克吐温的很厉害的用一些夸张的语言的模仿呢令我们去思考即使这件事不是真的火车上人吃人但在历史上面、啊、在很多的议会里面国会里面所讨论的法案其实可能控制住很多人的性命甚至乎令到很多人即是没有温饱的情况啊，譬如战争的决定啊等等，咁呢个咧都可以令人反思，可能佢嗰个结果咧，比起火车上人吃人咧，更加要大或者系更加残忍都唔定噶。 嗯，咁马克吐温咧，佢嘅写作嘅一大特色，当然系佢嘅比较夸张嘅一啲描述啦。咁好多人都会认为咧，佢虽然好夸张，令人觉得唔够真实，但系同时间咧又有一种力量咧，可以令人去反思嘅。关于佢嘅写作特色，会唔会除咗佢相对喺描述上面比较夸张之外，会唔会仲有另外一啲嘅特色噶？ 系啊，其实我都同意你所讲，即系话佢嘅讽刺系非常之尖锐噶。咁所以就系好似我哋话，佢同其他嘅短篇小说家，我哋都睇。过唔少啦，譬如话莫帕桑啊、欧亨利啊等等啦，佢嘅讽刺我觉得系好精准嘅。咁而且咧，除咗嗰啲夸张嘅情节啊，或者系人物嘅模仿之外咧，佢个语言真系好重要吓，即系话佢对于唔同阶层嘅人吓，一啲好入型入格嘅模仿，即系嗰啲绅士嘅装腔作势啊，嗰啲好似好有教养嘅人唔好意思去打断人哋吓嗰种嘅矛盾啊，或者系好穷嘅人。如果有好的性格的时候亦都坚持到最后要维持人的尊严、啊、等等他都有非常之细致的模仿亦都有人说他对于英文这个语言出神入化即是可以写到不同的地区的方言、啊、或者是那些人物的口头上的用语、啊、他的背景、啊、身份都非常之配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看他的小说好像看回一个美国社会的缩影样甚至乎这个缩影可能到今日都值得有一啲令我哋反思嘅地方。 虽然马克吐温咧，佢写咗好多作品去令到人好多人都好开心啦，但其实佢嘅人生咧，并唔系话咁一帆风顺，尤其是佢嘅童年咧，都相对系几坎坷 嘅。系啊，咁所以佢嘅人生都值得系写成一部小说啦。我觉得事实上佢自己亦都写咗一个自传嘅，咁呢个自传都几得意嘅，就系佢写明呢个自传要喺佢死后嘅100年先至可以出版嘅。所以啱啱咧就系喺2010年左右咧先。是出版翻佢嘅自传噶，咁呢本自传我觉得有两个感受啦吓，即系有人睇过就认为佢真正系有即系马克吐温嘅嗰种幽默嘅特色啊，而且淋漓尽致嘅讽刺啊，咁而且咧佢自己会觉得啦，就喺佢死后出版咧，嗰啲人已经唔再喺度嘅时候咧，嗰啲讽刺佢可以放得更加尽吓，啲、真相咧可以讲翻出嚟。咁但系我觉得另一个特点咧就系、即系有咩人会愿意嗰个稿费嘅支票，自己死后100年。 年才兑现呢？有什么会令到他敢做呢？我觉得除了他希望更加放胆去在个自传里面讲他的故事之外呢，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非常之自信、嗯、即是一个人会相信自己死后一百年仍然有人会对他的生命感到兴趣，他依然是一个名人，一个人人都想看他自传的作家，他这份的自信呢我觉得不是很多作家会有的。 咁呢一本马克吐温嘅幽默故事集咧，佢就话可以主治呢一个厌世、忧郁、无力、沮丧同埋颓废。我唔知道系咪真系有呢种功效，咁但系咧能够笑一笑，令到你咁开心咧，我都觉得值得读一读嘅。 系啊，所以就啱翻你秋婷所讲吓，就系买唔到黄子华飞嘅人咧，真系可以睇马克吐温，因为我觉得佢同黄子华嘅栋笃笑可能都有个共通点吓，就系话笑完之后咧，你会觉得佢唔单止帮你笑，佢仲帮咗你咧，对一啲最令你忧伤、沮丧嘅事情咧，系可以由嗰啲嘅事情里边引你发笑。咁马克吐温对政府啊，或者系对社会嘅讽刺咧，同栋笃笑嘅一啲嘅效果咧，我觉得都好相似。 绝对同意，所以绝对建议大家去找这一本短篇小说集《他是否尚在人间》来看一看。那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八点半再跟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